Yeah! 山中春风不满，在乡在长安城中前来赶考，不想如今的科举不凭文章，要凭勤勉，只因在考试官员之中，我有孝顺的亲戚朋友，便名落孙山之外，辜负我文章困守，满腹经纶，虽世事富贵浮云，也未免有些惆怅，是在春殿之中饮酒大醉，一时口渴难当，不免须与天使人家讨杯茶吃，一路行来不知是什么所在。这里的桃花开的是分毛无声，一般不管是什么地方，却在这里唏嘘平时，正是春风到处留家客，小作何须问之 you 小娘最贵心。 我们心度。 哦，心度。 心度。 心腹。 哎，心度。 哎，心度。令尊大人可在家？ 弟弟往前村饮酒去了。 哦，命堂的 母亲早年去世。 哦，令堂先逝了，如此令兄 没有 令弟 也没有。 弟弟也没有，如此谢谢。姐姐没有，妹妹，请问小娘子，你们这里叫什么村？ 独曲村。 哦。这里的人家多心多么？ 只有我们一家心多。 哦，如此说来，你们在这村里没有本家，可有亲戚？怎么，亲戚也没有？哦，老亲没有，新亲戚一定有的呀。新亲戚也没有，哎呀，这淘气了。像是也只有一马和九牛，新亲戚也还没有啊。啊，小娘子，像是新亲戚也还没有啊。 银子柜台来了，银子柜台来了。 尊府的桃花开得十分茂盛，好极了，好极了。 我们哪有不好之理？ 尊府的桃花也别吃大不相同。 先是我们栽种的好， 不然是栽种的好，看这娇红嫩白，因小娘子的面貌一般，岂不是格外的好看？ 我看这桃花的颜色，倒与醉汉的面色差不多。 哎呀，小子真的醉了，真的醉了。只是小子哪有福分比得上尊父好话，每日与小娘子做吧。 哎呀，我弟弟也该回来。 令尊大人要回来了，小生只得告辞了。 Thank you. 孝顺吧。 Thank you.

请你不要走，今天路上细细走切莫小心，倘若是太夫人将你来问，就是你老爷不救归尘，不是那少夫人将你来问，你就是你老爷尽了心免了身，平不登云雨不依不忘掌声。 刚才是张学金演唱的《清官册》，最后请听纪玉良演唱的《法门寺》。纪玉良私塾马派多年，曾与颜慧珠等名家合作，现已从上海京剧院退休。 停下了我跟孙一脚，买风流门前半壁都阴得小富婆写殷勤，不一儿丢一个，因为没成就有过，你我没破你老不成那气。这叫写我贤儿在梁下里勾引转脸来，马刘彪你大哥大弟此生孙家庄你刀脸上耳鸣将人头胡乱丢一回旁人留不到在眼前当令臣为什么见那人头里不打包成寒食生，我家是无端丧命去呀亲哪高高名声送你亲吻好徒儿的阴门，你知道山有虎伤了人心那命放大胆狂了无学，去解 听众朋友，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